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在朝鲜解放71周年之际，实践六一五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15号在首尔的大学路举行了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815民族大会。大会上宣读了实践六一五共同宣言民族共同委员会呼吁书。这一天在朝鲜解放71周年之际，实践六一五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鞍山本部举行记者会，谴责了当局策划部署萨德。另外，旅美同胞全国联合会14号发表评论，谴责了美国策划部署萨德。